毫无守则，作者邪灵一把刀，播讲小龙哥。 第439章，呢一条咁嘅衰仔咧就完全冇警戒意识嘅。我同阿中公企喺沙丘上边，佢根本上冇发现，至于视线。如果你唔去惹佢嘅话，佢亦都唔会俾出啲咩反应嘅。我啊睇住豆腐一条友喺度吱吱阴阴咁喺度唱独角戏，令到我啊真系哭笑不得。最后我脚底一用力就踢咗一下，一片嗰啲黄沙就掀起上嚟，同阿豆腐嘅头上系咁渗落去。豆腐啊，揈住个头啊，跳起嚟，睇见我同阿中公啊，企喺个沙丘上边，即时咧佢就缩啦，眼珠啊碌下碌下，最后啊笑笑咁讲：人生何处不相逢啊！真系咁啱嘅。我讲啱你阿妹啊，喺边度嚟就翻翻去边度。豆腐知道呢讲道理是冇用嘅，佢就带住丝线係咁冰冰冰冰走上嚟，撒晒无赖咁讲：我都成日啦，而家咁样入一趟沙漠真係好唔容易㗎，又有蛇呀、又有蝎子呀，咁万一我返去俾蛇咬瓜咗，咁点算呀？你良心过唔过得去呀？我讲话我冇良心㗎呢。豆腐一听就嬲啦，佢讲：吓你呀！如果我唔系担心你嘅话，我唔会走到嚟呢个冇雷公咁远嘅鬼地方啊！啊，算啦，好歹我哋都兄弟一场。如果你真系出咗咩事嘅话，我几难受啊！你点解唔理解下我嘅咧？我睇到豆腐又焦躁又愤怒嘅神色，不由得啊叹一啖气讲：唉，如果你跟住我出咗咩事，咁我咪仲难受。豆腐一听就觉得讲唔过我，佢就好颓废咁坐喺个沙堆里面讲：走啦走啦，唉，我呢一块咁嘅热面就贴住你个冷啰柚，唉，我讲唔过你啊，条尾真系犯贱啊！唉，讲完呢，我啱啱想开口嘅时候，豆腐突然间睇住我脚底，大嗌一声：哎，小心啊！我下意识咁啊耷低个头咧。一下子就见到喺沙入边，显然有一啲微微鼓起一条线，直径咧大概两厘米咁粗啦，而且仲喺度游走住，跟住一个灰褐色嘅三角形蛇头喺个沙里边啊探咗个头出嚟，我猛然之间就即刻向后退啦，呢只蛇即刻就露出咗尖利嘅蛇牙，系咁向我咬过嚟啊！由于距离啊太快，我几乎啊反应唔切。就系喺呢个千钧一发之际，豆腐旁边嘅丝线速度到好似鬼味咁啊！就系喺呢个蛇头要咬上嚟嘅一瞬之间，佢只手已经将个蛇头啊捉住咗。我睇住丝线目无表情嗰块面，猛然我就松咗一啖气，见到嗰个蛇头已经俾丝线啊静静咁捻喺个手里边。依阵时，嗰条蛇身咧就系咁不停咁挣扎，露出咗隐约喺沙里边嘅身体，只系冇喐两下，成条蛇嘅身体就即刻已经软咗落嚟啦，死直晒。睇佢样系俾丝仙啊直接碾死咗，跟住丝仙啊将条蛇就放入个嘴里边，嚼嚼嚼咁食起上嚟。我呢阵时先想起丝仙，佢系有试毒嘅天性嘅，有佢喺度。周围靠近我哋嘅毒物，全部都系自寻死路啦。嗰条蛇咧，嗰啲血淋淋咁啊，俾佢吞咗落去，喺咀嚼到成口都系血，间中又露出一啲白深深嘅肉，或者系嗰啲花花碌碌嘅内脏，一大阵嗰啲腥臭味就系咁扑鼻而嚟。唉，咪讲真系几核突啊！豆腐啊，捻住个鼻，一副好呕心唔想睇嘅样讲：我点解就养咗一只咁嘅嘢啊？再讲个丝仙，佢食低咗嗰条蛇之后，佢啊意犹未尽咁舐啊舐个嘴，忽然之间佢哋眼珠啊碌咗两下，突然之间啊伸出自己大晒血嘅手就去到阿豆腐嘅面前，抹咗抹个嘴，好似系想讲乜嘢，但系又讲唔出。过咗阵间，佢啊挤出咗一只字讲：食。豆腐咧就真系欲哭无泪啊，零零头咁讲。 你食你食啊，唔啱，你老尾都食完啦，仲得翻啲咁样一啲啲嘅血俾我，我日日喺度服侍你啊，梳头着衫好似养仔咁，你又咁样嚟回报我，你真系一啲孝心都冇啊！我一听到啊，真系差啲呕血啊！呢条友竟然啊将个重点啊搞错咗，事先啊歪一歪个头，最后收翻只手，好快速咁将自己手上嗰啲血啊舐干净。最后一切都恢复返平静，就好似咩都冇发生过咁。呢阵时个中公就讲：我睇呢个诗仙好似真係有啲用吧。如果咁一嚟，周围如果出现啲咩毒物嘅话，我哋就真係唔使驚啦。最后佢係拍一拍个豆腐个膊头讲：睇嚟你哋啲感情都唔错啊，佢有食仲会识得分俾你。豆腐啊，撇咗一撇嘴讲：唉，剩低咁成手血，一啲肉渣都冇剩啊！中公问：咁如果有肉渣，系咪你敢食呢？豆腐啊，谂咗谂讲：唉，呢个唔系食嘅问题，系原则性嘅问题啊嘛！我打断咗两人讲：唉，得啦得啦，咪吹水唔抹嘴啊！嚟都嚟咗啦，唔通我真系将你赶翻去咩？行啦！豆腐一听就激动起上嚟咧，佢带住诗仙就向住我哋嘅营地啊狂奔过去。我同阿中公就喺后边慢慢咁行住。中公就话：陈兄弟，你能够有咁嘅朋友，真系福气啊！我话讲：唉，等你有咁嘅福气嘅时候，你就知道唔知几操心啦。等到我哋两个慢慢踱到翻营地嘅时候。睇见阿豆腐正喺度围住欧阳圈喺度狂吹啊！你睇下当时啊，咁深嘅水入边，突然间啊飙出一条蛟龙啊！老陈佢哋吓到濑尿啦！我心谂唔得啊，再咁落去我哋就玩完嘅。于是我就攞起咗一把咁大嘅刀，纵身咁一跳，就跳到去嗰个蛟龙嘅头上，大叫一声：你条虫仔米得出啊！等豆爷爷嚟收拾你！我打断佢讲：喂，我记得当时攞住大刀纵身一跳，跳到去蛟龙头上嗰个系吕叔啊！你当时咪就吊喺嗰个悬崖边上边，吓到呱呱呱咁喊紧咩？豆腐嘅神色一僵，未等佢讲嘢，欧阳圈啊皱一皱个鼻讲： 你喺度吹水嘅，睇嚟你都唔系咁识玩刀嘅啫。哎呀，你冇黐咁近啊，吱吱喳喳成只乌鸦。 讲完就凑近到去尊瑞嘅身边啦，笑眯眯咁讲： 哎，当家嘅，不如你啊同我哋讲一个啊，讲讲你之前落斗嘅经历啊。 豆腐而家就深受打击，哀怨咁盯住尊瑞同埋欧阳圈。我啊拍一拍佢膊头讲：唉，唔好睇啦，翻转头我同你介绍几个索噶啦，佢又唔啱你啊。豆腐一听就嬲啦，咩索嘅都俾你霸晒啦，仲有我嘅份。再讲啊，我系咁肤浅嘅人咩？我中意圈圈，我意思系真噶。唉，得啦，你睇下使几耐啫？而家连李青都同人哋起好，仲咩圈圈咁添？我讲，唉，你边一次唔系话认真嘅？ 呢次啊，我真系特别特别特别特别咁认真嘅，我一定等佢嚟中意我。 跟住佢哋皱起个眉喺度思索啦，我心谂豆腐如果真系能够追到欧阳圈嘅话，咁啊真系除非奇迹出现啦。这个咁嘅靓妹中意尊瑞就已经不言自语嘅，仲将尊瑞同埋豆腐放埋一齐一对比，咁啊真系好显然易见系嘛？唉，唔使讲啦，人哋尊瑞让你半块面都追唔上啦。所以老话就讲得好，人比人就激死人啦。晚黑大家就安排咗守夜，早早就入睡啦。第二日黎明时分，而家趁住啲气温仲未上升，我哋早早就起身赶路，争取咧喺中午时分就到达遗址所在嘅地方。沿途咧，豆腐一直就同欧阳圈跟住喺身边。平时呢条靓仔对我就好似金屁虫咁。而家睇个样呢真系礼真嘅。任凭欧阳圈点样俾面色佢睇，到最后佢又是能够重新打返起精神，再次黐上去。 呢一边呢，豆腐将自己的零食贡献出去，一副哈巴狗咁嘅夸张模样讲： 孙孙啊，你饿唔饿啊？食啲嘢啊，好唔好啊？ 唔食啊，你要食就去后边食，嘿，嘈死啦！ 最后豆腐唔敢讲嘢，小心翼翼咁嘅样，等我哋觉得好恼火，就系有嗰一种辛辛苦苦养大嘅仔。到头嚟就同个老婆做走狗，将佢老豆抛诸脑后嘅嗰种咁嘅感觉又嚟啦。我呢一边呢就暗暗咁闹住啊，豆腐冇出息。喺天空中忽然之间就传嚟咗一声嘅鹰笑，嗰隻据说系海东青后代嘅鹰就围住喺我哋嘅头壳顶上方嘅盘旋，声音啊非常之尖利，好似系出咗啲咩事咁。巴图呢就用唔太流利嘅汉语，勒勒咳咳咁讲： 危险啊，快走！ 紧接住佢就用蒙古语对欧阳轩解释起上嚟。好快，欧阳轩嘅眉头一皱，讲： 巴图话系海东青预警，可能会有风沙嚟啦。我哋尽快呢就赶到去目的地，揾一个避风嘅地方。 跟住大家就骑上骆驼加速啦。由于豆腐突然之间加入，我哋就冇多余嘅骆驼。豆腐嘅眼神哀求咁睇住我，我心中暗闹：唉，你呢条衰仔真係又拖后腿，不过唔帮又唔得㗎嘛。于是就笑咗一笑讲：啊，欧阳小姐，你系姑娘仔嘅体重系轻，不如就同佢骑一隻啦，好唔好？欧阳轩就歪一歪个头，双手啊翘住喺度，对阿豆腐讲： 唉，算啦，益你啦，上嚟啦。 嗰个诗仙咁真係唔使我哋关心啊，佢呢个飞天遁地啊根本就唔使骑骆驼。不过我哋忽然之间骑上骆驼喺度走佬嘅时候，诗仙大概未反应过嚟喎。一开始就俾我哋拉到远一远，我拧转头一睇，好远嘅地方只剩低一粒嘅黑点。忽然之间呢个黑点就消失咗。等到我哋再拧转头嘅时候，诗仙已经唔知係咩时候喺我哋嘅前边啦。呢一幕等到欧阳轩、张文同埋万事通，我哋三个不知内情嘅人全部都变晒面色。不过佢哋见到尊帅又冇咩反应，所以就唔敢多问。但係咁样样一路狂奔，讲话係艳阳高照，沙漠上边一啲风都冇，边度有咩风暴啊？一口气係咁狂奔咗一个几钟头，条骆驼都顶唔顺啦。我哋又不得不慢慢停落嚟。豆腐阿妈个额头啲汗讲： 边度有风啫？嗰只雀系咪盲咗眼啊？ 巴图啲神色有啲焦虑啊，因为喺天空里边嘅大鹰仍然时不时传嚟一声嘅尖笑声，显示住危机系未解除。欧阳轩开始用蒙古语问阿巴图啦，冇几耐佢皱一皱眉头，翻译咁讲： 呢度系一种危险嘅信号。不过具体系咩危险就唔清楚，风暴呢只系一种揣测，但系而家睇嚟好似唔系风暴啊。